北京时间17点整。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哎，还没有。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要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因为他们的声音总能够让我们从这个烦躁的喧闹的现实世界当中清澈的脱离出来。也许你可以试着从他的歌声里面重新返回纯净的爱情世界，那些年闪亮的友情年代，以及直率真诚的青春岁月。 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深知幽深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 甚至要选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这样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这首歌叫做《掌心》，是1996年无印良品在台湾推出的第一张专辑。也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清新朴素的形象，再加上温柔细腻的唱腔，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了简单的、没有杂质的无印良品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你一起听到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王子张信哲。 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 刚刚这首歌叫做《信仰》，这张专辑里面的情歌大多数都是以像我们刚刚听到的简单的吉他还有小提琴来为主。当然专辑当中也有很多大牌制作人，包括李宗盛、李思松等等，而其中的李宗盛可以说是塑造张信哲情歌王子形象的 最大的功臣，从张信哲红透半边天的爱如潮水，别怕我伤心，一直到刚才的这首信仰，李宗盛的词曲总能够轻易地抓住张信哲最深情的特质，以及最可以表现他清亮嗓音的旋律。在那个让我们怀念的90年代，其实还有很多的好歌手，让我们在 KTV 的时候多了很多可以宣泄情绪的出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张惠妹《人质》。 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啊，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跟您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台湾的天王庾澄庆。他除了是音乐界的天王之外，他还是综艺界的天王。提到庾澄庆，你会想到什么呢？是那一首首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经典的歌曲，还是他现场深情热烈的表演，或者是凭借他独特的才华为台湾主持界带来耳目一新而且不断创下收视佳绩风格的节目呢？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

就不顾一切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 1987年初，刘文正自组了一间名为飞鹰的音乐公司，同时挖掘了伊能静、裘海正还有方文琳，组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飞鹰三姐妹。因为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闪亮的日子》让伊能静从此踏入歌坛。后来我们从伊能静的第二张专辑《19岁的最后一天》当中记住了她的名字，也记住了在青春最后流逝的那些年迷惑和怅惘的味道。大牌主打歌，每一段歌声里面也许都有一个欲说还休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优客李林。 所有的朋友至今我全都没联络，因为我需要些时间抚平伤痛。幽暗的角落藏着最深沉的寂寞，藏着他的身影，每夜缠绕回不去。 感情已将你淹没，已让你迷失了自我，不像我认识的你那样洒脱。吵架都先累的那一刻，你发现自己的心老了，很多事是不会有答案的，争对错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排座椅空间布局，让家庭出行尽享惬意时光。全系标配高效能混合动力系统，节能之余更显澎湃动力。全系尊享两年零利率，详情请致电北京博瑞010-6865-2229。 Infinity Empower the Drive。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带给你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张学友。我想不用多说，华语歌坛永远都会记得这个人。无论你喜不喜欢，你都听过他的歌，他的唱功、他的演技、他的好男人、好丈夫的形象。他几乎是香港娱乐业最繁荣的时期创造的一个不败的神话。 回头，当天的一切像泡影，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这晚上此刻的心情，我在盼望，仍然让你知梦里安定。为何痴心的感觉未冷冰，然而始终没法可决定。我带着不该的表情，与你对梦悠然像已经没有事情。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我继续奔波中不停，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遥遥长路寻背影，远远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一生中几次未看清，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我继续奔波中不停，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遥遥长路寻背影，远远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来换我过去对你永远依依不舍的岁月无声。愿你来和应，重温美丽晚星，回归恬静，绵绵铺情。遥遥长路寻背影，暖暖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 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 编曲上面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作品叫做《旧情绵绵》，来自于张学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和张学友也算是有几分渊源，他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陈洁仪。曾经一度呢，他在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当中出演重要的角色。陈洁仪的声音非常独特，而且他具有良好的声乐的底子，所以在歌唱技巧上面，她算是华语歌坛女声里面真假音转换非常自然而且非常实力型的女歌手。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推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 想着你还 这首歌叫做《心痛》，是新加坡的歌手陈洁仪来打开华语流行音乐市场上面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这首歌，很多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和她的声音。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林忆莲也是从一个学生痴情情人的形象，一直过渡到都市茫然女子，用她磁性的嗓音和曲风当中的爵士乐味道，开创了广东流行歌曲的先河。一度，他的专辑在香港为林忆莲带来很多殊荣，甚至他风头最劲的时候，直逼当年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叶倩文。而且，除却在香港和台湾受到听众的热烈追捧之外，他还在日本开办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成为第一个不只灌录中文唱片的中国籍的女歌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林忆莲在粤语情歌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没有你还是爱你》。 你说你只想得到一些给你做个纪念，我说但有一些破梦而不要有待重演，遇上天际这天只好讲句愿，情还原上有一些未变。你说我冰冰的一双手怎会暖在你笑面，我说怎么你面前一切亦疏远，说不出这一刹自然，顾不到这一万千年，来得这么温暖，没有你还是 有抱紧，有抱紧你。